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雨望都舍不得回避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 是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《花样年华》的主题曲，梁朝伟演唱，伍思琪演唱，两个人共同的作品。作词作曲你知道谁吗？陈珊妮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配乐，那《大城小事》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收录的《Moon River》。 这是曾经的快乐女生曾轶可，她的歌曲叫《新的家》，是她搬离了当初的公司宿舍之后，在北京找房子的心情故事，由她个人负责词曲以及演唱。 找了好久的房子，终于决定停在这里，落满灰尘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，随意人抢走我的行李，随意再把太多杯水给我自己，随意换个频道9:17，然后睡到明天起。这个地方没有人会问我的过往，希望这次能够住到树叶变黄，窗子变亮，天气变蓝，忘掉过往，树叶变黄，窗子变亮， 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nely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。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。感受冬天，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，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。今天是11月15号，好音乐99，我

感情最缺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是激情，而其实不是，而是爱情过后的坚持。我们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明白爱有多么的贵重，才会发现幸福其实本来就在自己的手中。心中的那个人呢，我们一直以为在路边等候我们啊，路的尽头等候我们，为此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们应该珍惜的人啊。到了最后我们才会发现，其实原来我们拥有很多的。刚刚听过的歌呢，叫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》，来自萧蔷和杨坤的合唱。有很多的歌曲啊，都是借由月亮啊，这位使者来传情达意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《月半弯》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他当年啊，特别写给他太太的啊一首情歌了。 昨夜的南风轻轻，星月弯弯，有人徘徊深夜，愁绪去不散，是醉是醒，那午夜的梦渐渐离我走远。今夜的寒星点点，浮云淡淡，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，是天，那失去的爱一去不返，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，为他编织秘密的 在脑海里来回旋转，是梦是幻，那每一句誓言还在耳旁，总是忘不了他深情话。